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好啦，就今日嘅节奏真系快少，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又搞到十二点噶啦。咁咧就而家个局势咧，如果系打睇后边个新闻，应该一日前嘅就系乌克兰嘅总统咧泽连斯基咧，佢已经系去到呢个顿巴斯 （Donbas） 嘅前线啦。咁系同呢个俄罗斯嗰个紧张关系咧，系去到即系相当之严重噶啦。咁呢个顿巴斯喺边度咧？其实呢、這个。烏克蘭的東部，咁咧就嗰、那個地方咧都係有領土嘅爭議嘅，唔係應該講領土嘅爭議啦，就係、是、應該係即係俄裔人啊，同埋呢個烏克蘭之間嘅嗰、那個衝突啊。嗱，咁呢件事咧就我由最近講起啦，就先翻去之前嘅前因後果啦。嗱，我前幾日都寫過一篇文嘅，咁嗰篇文我亦都解釋咗噶啦，就係話咧。呢、这、一個嘅而家嘅狀況咧，有啲人就有一個人就形容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嗯， 咁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從何説起咧？咁樣就係咧，烏克蘭咧而家要求一樣嘢，就係成為北約嘅會員。 嗯， 嗱、这、呢個行動本身咧，即係講得唔好聽咧，就係、是、想拉埋北約落水。 嗯， 即係實際上拉埋美國落水啦。咁因為烏克蘭要同俄羅斯砌咧，就基本上冇得砌嘅，因為嗰個 力軍地唔同， 個實力爭好遠，唔係純粹講個人口嘅問題，而係話大家個作戰嘅能力咧係爭幾皮嘅，即係一埋身一埋牙，其實就基本上，因為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是烏克蘭咧就部署咗一啲坦克嘅即係部隊，咁啊諗住即係可以拎出嚟威下啦。咁但係蘇聯咧，俄羅斯啊，應該俄羅斯點做法咧？俄羅斯首先咧就將干擾咗佢嗰個內部嘅通訊，咁結果咧完全係指揮唔到嘅。咁跟住咧就派呢、這個即係飛彈啦，咁啊全籤嘅，一個都冇剩。咁有啲死法係好得人驚嘅，就係、是、嗰個士兵俾人炸啊，喺啲腸爆曬出嚟嘅。咁所以烏克蘭一路要同呢個俄羅斯去砌嘅話咧，其實佢哋就好擔，即係覺得就基本上唔夠砌嘅，咁但系唔夠砌之餘咧，其實同俄羅斯而家嘅關係相當之惡劣。佢哋有唯一嘅方法咧，就係可以拉埋北約落水嚇。咁、拉埋北約落水，點解有呢個條件咧？個原因亦都好簡單，就係、是、因為咧上個月咧就拜登失驚無神就講樣嘢出嚟，佢話普京咧就一個殺手。咁呢、這個即係背景咧就係咩咧？就係、是、美國情報當局就係話咧，俄羅斯同埋伊朗都有企圖喺去年的總統美國總統選舉入邊咧，去干擾嗰個結果。咁但係佢就話咧，中國就冇。咁、出咗呢句説話咧，即係呢個咁嘅報告之後咧，拜登就噏咗一句嘢出嚟，佢就話咧，呢個普京係殺手。咁跟住普京咧就好上頭啦，佢就講一句咧就係、是、it takes one to say that， 即係我唔識俄文，我唔懂俄文嘅話，佢就話咧，你係殺手，咁所以你先至噏我話我係殺手啫。咁好明顯咧，就普京對呢個説話本身咧個 interpretation 嗰個傳真咧，就唔係話一句説話咁簡單嘅，就係跟住落嚟咧，呢個美國嘅外交政策就主要係以俄羅斯作為一個敵手，對一個敵對嘅目標。咁美國從來佢嘅對外政策咧都有一個特色嘅，就係佢一定要揾一個 target，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啲軍火燒唔到嘅嚇。即係同埋好多 呢個全世界嘅即係啲大國或者一啲咁嘅獨裁國家 啊， 即係美國就一樣啦，都係揾啲咁嘅即係 有一個所謂假想敵 係啦， 一定要有嘅。咁唔係話即係佢冇敵人，咁啊梗係有敵人啦。即係舉個例，譬如1941年嘅時候，佢無端俾佢係俾呢個日本偷襲珍珠港嘛，係嘛？你唔好理佢知定唔知先啦，總之係偷襲咗啦。咁去到2001年嘅時候就有呢個911啦，咁佢有呢種危機感係唔出奇嘅，但係美國傳統上佢係需要一個敵人噶嘛，咁呢個敵人可以係蘇聯啦，可以係中國啦，亦都可以俾俄羅斯啦，係嘛？咁任佢揀啫，係嘛？ 好啦，咁即係普京有一種咁嘅諗法咧，就係、是、尤其是佢喺國內，佢面對一種嘅即係貪污嘅指控。喺佢身邊嘅白羅斯個總統亦都即係有民眾嘅對立。咁佢嘅危機感係好強嘅。咁於是乎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已經覺得即係唔多，即係有一個敵對危險。但是呢在這個之前呢有一件事呢在國際媒體上沒有不點報導的，這件事反而是觸發了整件事，就是3月24號的時候呢，就是烏克蘭的總統，現任的總統，他就出了一個通告，這個通告在烏克蘭的網站找到的，政府的網站找到的，就是說呢他們現在要將所有被這個分離了的國土呢要拿回。咁所以咩叫分離咗個國土呢？其一呢就係克里米亞，其二呢就係而家喺呢個同烏克蘭嘅東部俄裔人佔多數嘅一啲已經係即係聲稱咗獨立咗嘅地方呢，佢話要攞返，要派兵去攞返。咁克里米亞呢其實有前因後果嘅，克里米亞本身呢其實就係即係喺上個世紀都係呢有係俄羅斯嘅領土嚟， 蘇聯 俄罗斯都是的， 是 打那场仗，在19世纪的时候跟英国打。克里米亚基本上在传统俄罗斯来讲就认为是他的地方的。在苏联的时候为什么又变成乌克兰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乌克兰裔的苏共的总书记哈罗晓夫就将克里米亚就划了入去这个乌克兰那里。 有表示友好。 他又不要说是友好，他纯粹是行政上面。咁但係佢冇諗到當其時後來呢個蘇聯會解體㗎嘛。一解體之後呢，其實嗰度嘅地方嘅俄裔人呢就已經覺得唔多妥㗎啦。咁所以喺嗰個情況之下呢，其實一路呢就係即係自從解體之後呢已經有一個即係領土嘅問題啦。咁到普京嘅時候 aggressive 啦，佢就將呢個地方就即係實際上呢佢唔係講話吞并，就係將佢獨立出嚟。就係嗰個地方實際上變咗親俄㗎啦。咁烏克蘭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将他跟传统和俄罗斯之间的恩怨呢就觉得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那这个恩怨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最近有看一部戏，就是前几个月在香港上的，就叫 Mr. Jones 新闻守护者，就是讲在史太林的时候呢，乌克兰呢其实是一个粮仓来的，但是史太林监粗极要搞这个合作法，就是这个农业合作社和机械化，就結果是充公了當地的農民的土地。這樣的做法呢，鑑出去做呢，是導致到一個原本是糧倉的地方，大饑荒， 餓死了是數以百萬計，百萬啊， 百萬的。他那個相等於中國那個五七年那時候那個 大躍進， 大躍進的，即是五九年那個大躍進的情況。當然大躍進死的人更多， 但你計算比例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滅族的差不多。咁嗰套戲就講咧，當其實有個記者就叫做 Gary Jones， 即係威爾斯人嚟嘅，佢就唔信呢個蘇聯嘅宣傳，就係話咧蘇聯咧就啊個農業發展都好啊，可以輸出糧食。佢又發誓上蘇聯係喺特別喺呢個烏克蘭地方發生饑荒嘅。咁但係佢冇辦法啦，佢唔可以透過呢啲外電走去即係知道，佢親身入去，親入去影埋相。寫埋稿出嚟，係冇人信。咁呢件係真事嘅喎，係真係冇人信嘅當其時。即係我諗而家你可以類比一樣嘢，就係譬如喺新疆嗰個問題嚇。咁你話有種族滅絕，咁有啲人係唔信嘅。 甚至好似我有朋友都話，我當年我都依幾年都去過新疆睇啊，咁 冇事嘅， 冇事嘅咁樣。咁我都回一句啦，咁太平紳士巡監獄，咁次次都話睇得好冇嘢㗎，冇人投訴嘅喎，幾好嘅喎。 投訴咗可以翻去俾人揼一鑊啊！咁咧就到佢死咗之後，過咗若干時間先至即係確認咗係真有咁嘅事。咁咧就當其時有莫斯科《紐約時報》駐莫斯科嘅記者，佢就話冇呢件事，而佢咧就攞埋獎嘅。到佢死咗之後咧，呢件事先至揭發出嚟。咁件事係咁樣啦。咁但係對於俄羅斯嚟講，覺得烏克蘭啲人咧一路咧就係、是、對佢哋有即係係害咗呢個蘇聯。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第二次大戰時候咧，當呢個德軍入侵嘅時候咧，好多烏克蘭人咧。就成為了呢個納粹德軍嘅其中一個部隊嚟嘅，係打到尾嘅呢、這個。 咁所以我喺嗰篇文入面我都講啊，即係烏克蘭同埋呢個俄羅斯嘅恩恩怨怨咧，就好難一言難盡啦。因為入面牽涉好多呢啲，即係你又話我唔啱，佢又話我唔啱嘅問題。咁你即係其實我覺得應該聽下俄國人對呢件事嘅睇法啦。 但喺蘇聯年代咧，其實烏克蘭軍咧係一個即係蘇紅軍裏面咧，其實即係蘇聯軍裏面一個主力部隊嚟嘅。 主力部隊嚟嘅嚇。好啦，咁到最近係點樣咧？最近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係烏克蘭咧就不斷要求呢、這個即係北約咧接納佢成為成員。咁一接納嘅話咧，咁我諗嗰個局勢就好簡單，就實打噶啦。而家咧就去到呢個80%至90%，咁打下時間而家喺度估咧就係5月嘅。但係如果北約咁即係話接受咗佢嘅行為，咁就我諗即係呢場仗係100%打嘅啦。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俄羅斯覺得就係你攬佢啊嘛，係嘛？咁啊咪同你打咯。咁但係當然唔會打到去呢、這個即係波蘭嘅，即係嗰個戰爭本身咧就維持喺呢、這個烏克蘭嘅東部嚇。咁你係咪出兵先？咁你係咪出兵打？係咪咁可能普京就同你攬炒一鋪咯。咁但你可以調翻轉講嘅，美國落答，咁啊唔敢打咯。因為核彈噶嘛，咁大家唔好記住啊，烏克蘭都有核彈嘅。 係啊，因為蘇聯時代咧就有幾個核彈基地咧就擺咗喺烏克蘭嘅。 係啊。而家嗰只遼寧號其實都喺烏克蘭買翻嚟噶嘛， 係 啊，喺香港買，喺透過香港嘅商人啦，就真買翻嚟嘅。咁呢件有件事咧，講話就係當期買只艦咩咧，係冇藍圖嘅。咁點解冇藍圖？因為佢嗰個人買翻，即係嗰個商人買翻嚟做賭場嘅啫。 本來諗住話賣嚟拆船嘅，拆咗去嘅。 唔係啊，擺喺澳門做賭場啊。 係啊，咁啊，其實都擺又擺深圳啊咁樣。 係啊，咁但係最嬲尾就。原來不是，原來真的拿出嚟做烏艦，咁結果就花了很多錢咧，就要整個艦。嗱，聽講咧就烏艦其實不好想賣俾佢，因為點解咧？只覺得只賣呢樣嘢本身，我賣啲賣嚿鐵俾你啫嘛，我唔賣個艦，唔係賣個技術俾你嘛。如果賣技術俾你，高好多錢噶嘛。啊，結果收尾都搞掂。咁於是乎，而家中國咪做了好多幾隻航母艦出嚟咯。OK， 好啦，而家嗰個問題點樣呢，就係咧，北約咧對呢個烏克蘭即係入唔入呢、這個北約問題咧係好曖昧嘅。以我嘅詮釋係唔想你入，美國都講咗，其實佢哋都冇呢個計劃。咁烏克蘭就大 Q 鍋嚟噶，喂，可能呢鋪俾人打出嚟冇人幫手喎。咁所以而家係死頂嘅，而家即係以我自己睇法死頂啦。咁但係烏克蘭嗰、那個點解話即係佢哋覺得都？即係要撐內咧，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佢要同呢個國內嗰個情況要交代啊嘛。因為佢上台嗰時就係講温，即係國民已經犧牲咗好多啦。 因為烏克蘭革命就趕走咗個親俄嘅， 係啊，親俄噶嘛，親俄嘅呢個總統啊嘛。咁另外就係咧喺周邊嘅國家咧，其實都有人撐佢嘅。咁呢個係咩咧？係土耳其。土耳其咧就同烏克蘭就好 friend 嘅。咁呢個 friend 本身咧對俄羅斯嚟講，亦都係另外一個相當之敏感嘅問題啦。因為點解咧？土耳其都有啲嘢噶，都有啲料到嘅，就係、是、無人機啊，咁前一排大家知道啦，就即係舊年咧，就係、是、呢個亞塞拜疆同埋亞美尼亞咪打鑊金嘅，咁亞美尼亞死好多人嘅，咁點解死好多人呢？因為係你有飛機大炮，但係人你有無人機，咁嗰個無人機就肥到你一棟都冇。咁啊，佢嗰邊冇事喎。咁點解即係亞塞拜疆有咁多無人機？亞塞拜疆有錢啊，多有。嗱，咁無人機而家呢個問題咧，就係所有而家軍研究軍事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嘅。未來打咧，其中一個主力係無人機嚟嘅。而家土耳其用緊嘅無人機係掃到呢個庫爾德族咧，一棟都冇嘅。因為你打翻轉頭冇用嘅，嗰啲機全部可以報銷啊嘛，係嘛？咁人哋冇死人，但係你就死好多人啊嘛。咁所以而家咧，即系睇下呢件事入面咧，即系後邊咧，就土耳其嗰個態度，真正嘅態度點樣啦？因為土耳其咧，其實最近都好發圍噶。 係啊，咁一陣間我講緬甸嘅都會提到佢名嘅。 點解啊？ 一陣間講啦。 係嗱，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咧，土耳其咧而家針即係對於嗰個維吾爾族嗰個問題咧，佢哋有個反對黨係出聲嘅。嗱，我都唔明白點解而家土耳其有反對黨，其實基本上應該有嘅。係啊，但係出咗聲，而家點樣咧？就係、是。土耳即係喺呢個安卡拉嘅中國大使館咧，被人罰 Q 咗嗰個門口啊， 係 就係懷疑佢偷水啊， 咁呢樣嘢應該係老屈佢㗎啦。 咁鄭個市長下令嘅，仲係公開講嘅，咁仲係公開講嘅。咁我諗大家睇呢兩睇新聞咧，應該睇到㗎。 係啊，個原因就因為點解咧？就係當土耳其反對黨咧，即係就呢個維吾族嘅問題出聲之後咧，就中國方面嘅外交部咧就做咗個反應嘅。咁你知啦，特厥人即係唔係人咁品㗎嘛？ 因為即係新疆維吾爾族咧，其實咧同呢個土耳其咧係同族嘅， 一個東特厥，一個西特厥， 係啦。 咁傳説咧就係當其時唐太宗打贏咗特厥之後咧，一部分人就走咗去西，即係走咗西邊嘅，嗰啲人咧就落地生根，就而家變咗而家土耳其啦。咁所以我從來覺得土耳其呢個名個譯法唔啱嘅，應該亦叫特厥。 係啊， 係啊。好啦，咁呢恩恩怨怨我哋唔講，最重要的地方係咩咧？就係而家土耳其都。即係幫埋拖嘅話咧，對俄羅斯嚟講係一個好大威脅。威脅在於咩咧？因為嗰個烏克蘭嗰個戰略位置啊，佢喺黑海啊。如果即係蘇俄羅斯控制唔到呢個地方，佢出唔到歐洲噶。所以咧，佢喺嗰個地方本身咧，即係佢一路要求一樣嘢，就係唔單止係烏克蘭作為一個緩衝區，甚至係呢個黑海嘅地方咧，俾佢出到嗰個艦隊。咁如果你有兩個國家，一個喺呢個黑海嘅 南， 一個北嘅南嘅話咧，咁俄羅斯咧就好 Q 煩啦。咁所以呢個咧就唔係單止話而家純粹就係呢個普京同埋拜登之間個個人恩怨啊。邊個上去？如果佢真係揸，即係佢真係睇嗰個地緣政治咧，佢都要求一樣嘢，就係烏克蘭要親俄。咁但係大家經歷過咁多恩怨，好難親和嘅，係咪？你仲有而家呢個所謂領導嘅糾紛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就嗰、那個緊張氣氛咧，就應該係維持到係五月嘅。因為五月應該就係嗰個蘇聯俄羅斯嘅衛國戰爭嘅紀念日嚟嘅。咁喺呢個之前咧，就普京會做一啲行動嘅。咁而家退到而家咧，我覺得基本上係一場沙蟹嚟嘅。普京對於嗰個拜登嘅睇法咧，就係你其實而家你都唔敢講明要開拖㗎。你又不敢名撐烏克蘭，雖然你同個烏克蘭個總統就通咗電話成好長時間啦，咁但你冇講名撐佢喎，打上嚟你係咪真係會嚟先？即係普京嘅角度嚟講咧，就係如果我只要將嗰個戰事局限喺呢個東部，我唔行前一步嘅話咧，無論北約同埋美國都係唔會直接介入嘅。佢可能提供一啲援助，但係唔會直接介入嘅。唯一嘅變數，其他嘅變數係咩咧？有冇其他國家要踩只腳入嚟？例如土耳其。係嘛？咁而家烏克蘭咧就去到一個咧就係非常之尷尬的局面啦。就是、你硬落去嘅話咧，就俾人打鍋噶啦。咁你頂唔頂得順嘅時候，即係頂唔頂得順呢樣嘢咧？即係到其時突然一鍋，有冇人撐你？咁冇樣衰咯，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一個輕，即係一個地區性嘅軍事衝突咧，個機會性極高，但係釀成呢個世界大戰個機會咧就不大。不過，正如我篇文同埋琴晚阿謝公有講，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即係真係有一個衝突嘅話，咁喺南海嗰邊或者台嗰邊，會唔會覺得有機會即係混水摸魚？喺嗰度又搞下你，咁你覺得呢邊嚟唔覺得嗰邊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咯。嚇，咁你覺得有冇呢個可能性咧？ 而家睇落嚟咧，即係話會係即係。中共同呢個俄羅斯咧，即係個關係咧，可能就越嚟越近啊！嚇，咁喺好多時候都睇到啦，即係喺呢個，即係喺佢哋講啦，就歐美咧就係夾攻佢哋，咁佢哋咧就唯有咧就好似以前啦，六七十年五六十年代咧要連成一手啦，咁先至可以對衡嘅。 係啊，咁嗱有四個國家嘅。就是伊朗同中國好 friend 啦，咁而家就講話伊朗賣石油俾中國收人民幣啊嘛，跟住俄羅斯啦，跟住整多個北韓咯，咁有四件咁樣嚇，咁四件同人砌都夠數嘅嚇。OK， 好啦，咁嗱，今晚即係阿張生喺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緬甸而家最新局勢，咁下一節翻嚟就講講呢個緬甸最新個狀況啊。